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7集《面人阵》。说起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要倒回去一些。大清早吃了早饭，赵普带着欧阳等人去军营，吃饱了溜达萧石的天尊和阴侯没找到展昭跟白玉堂，听小四子说出去吃烧麦了，于是二老带着三个美人就要跟赵普参观军营。赵普向来随性，一听几位老前辈要参观军营，乐呵呵就带路了。到了军营，还没来得及出去逛逛，就见有个守卫进来了。 元帅，有人叫朕。 赵普掏掏耳朵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心说这又不是边关，还有人叫朕。欧阳少庄正擦棍子呢，也很好奇， 谁叫朕啊？ 两员大将带着三员副将，还有一些江湖人和500精兵叫朕，说是李崇进和李云。 守卫说完，赵普愣了，然后掏了掏耳朵。 哎呦，得让公孙给我开点药，最近耳鸣。 是同名同姓的吗？ 要不是大白天，还真觉得是见鬼了。他俩自报是周将李崇进和李云，奉周皇柴荣之命来讨伐叛贼之后。 阴侯和天尊都听得啧啧称奇，赵普可是乐了。 哦，李崇进和李云不是太祖当年抢了皇位后宰掉的两个好友吗？真是讨债来了啊。哼， 欧阳扶额，龙桥广佩服地看着赵普，那意思，你这也太不把自家祖宗当回事了吧。 出去看看。 赵普也不知道是二还是太久没打仗了手痒，令军兵帐外迎战，于是欧阳少征先带着500铁骑就杀出来了。欧阳扛着棍子，就见对面来的五个顶盔冠甲的将军，他先扫一眼，心说什么李崇进李云的，里边别还混着太祖赵匡胤吧，那可热闹了，赵普肯定要留着自个儿收拾。除了五个马上的大将之外，还有五个没骑马的江湖人，虽然装束各异，但欧阳是什么人一眼就看出那五个都是高手，而身后的兵马穿的倒还真是周朝的号衣。 从哪个坟头挖出来的？这是 欧阳少征，让赵普出来。 这时对面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欧阳莫名觉得有些耳熟，抬眼一看就愣住了。不止欧阳少征愣住了，身后那500个先锋营的将官也都愣住了。说话的是谁？方武，没错，就是前两天跟欧阳交手没过一招就突然中毒死了的那个方武。 我去，你爷爷啊，这回真你妈活过来了。 欧阳身边几个副将都无奈，先锋官开始飙脏话了，情况很严重。那五员大将当中两人欧阳不认识，并排的一个银甲一个铜甲都是30多岁威风凛凛的大汉，而他们身旁三员大将除了刚才说话的方武之外，还有方才和方文。 方家这是作死啊。 方武对欧阳自然是见了就眼红的，恨得牙都痒痒。 哼，欧阳少征，你们助纣为虐，辅佐赵家为祸天下，赵匡胤就是个背信弃义、杀害朋友、抢夺恩人江山的小人。 这时后头赵普也骑着黑枭出来了，一听这话顺耳啊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赵匡胤人品真不怎么地，不过要怪也怪柴荣英年早逝，然后子孙太没出息了。 赵氏一族都是背信弃义的小人，我爹为先皇立下汗马功劳，如今幼子惨死，你们竟然伙同开封府展昭等人联手夺其魂魄，令他永世不得超生。必然是赵祯知道了我家俊儿真龙转世的命盘，于是斩草除根。赵家子孙流的都是赵家的血，这心狠手辣也是一代传一代的。如今 我弟已经投靠了周皇柴荣，讨伐叛臣。 方才一指赵普，赵普听得可清楚，嘴角抽了抽，谁来给他解释下这是怎么个意思？此时早有报信官报去皇城了，隐卫们一查一查往皇宫报信。赵祯听完后也傻了，他真是出宫来看一眼的心都有了，不过他这会儿没法出去，只好让八王爷帮忙去看一眼这个什么柴荣是什么东西变的。 还好挖出来的是柴荣，不是李世民，不然不是乱套了。最好是给我哥诸葛亮什么的，陆逊也可以，司马懿不要。另外杨贵妃究竟有多胖呀，去看看，不晓得庞妃会不会吃醋。 皇宫里乱，军营这边更乱了。对面阵营迎风招展的那一面写着周字的大旗，还有旗下两员周朝名将，看得赵普那只灰眼珠子颜色都淡了。 太好玩了，这要是能把张三爷给编出来该多好呀，来个新亭侯对新亭侯。 李崇进一拽缰绳上前几步，手中关刀一举，欧阳少登目测了一下，这关刀少说百来斤，如果这真是李崇进那就了不得了，那可是为柴荣平了大半个天下的大将。再看李崇进，皮肤黝黑，面目凶恶，果然是传说中的黑大王吗？只是这黑大王面色死气沉沉，双眼也没什么神采，但欧阳也不挑剔，对于僵尸来说这个算是俊俏的了。话说当年太祖登基的时候，李崇进和李云本来是要南北呼应起兵造反的，可惜中了太祖的离间计，两员大将最后都战死了。说实话，这三人跟随柴荣打江山的时候还真是谁都不输给谁，若是当年真的被二李起兵成功，现在有没有赵氏江山还真不一定。 你是何人？ 欧阳少征。 没听过。 呵呵，你嘛，你听过还得了？ 副将们默默对视，通常先锋官的脏话越多表示他越兴奋。这时最先得着信的八王爷赶来了，多罗给他驾了马车，八王爷挑了车帘往下跑，一眼看到远处周字军旗了，张大了嘴。李崇进关刀一指欧阳少征， 小鬼敢不敢接我的刀？ 你才是鬼呢，爷要是早生一百年也没你什么事了。 口出狂言！ 李崇进催马举刀。欧阳少征还没激动起来，他那匹疯丫头先颠起来了，炸开鬃毛长嘶一声，那动静哪儿是匹马。黑枭在后头踹蹄子，每次打仗都是疯丫头先上，而且欧阳打完通常赵普都不用打了，羡慕嫉妒恨呢。欧阳乐了，疯丫头会叫起来表示觉得对方不是饭桶，能好好打一仗了，所以兴奋。于是两边战鼓一起，两员大将就打在一起了。这地上两将两马刚打上，对面突然一个手持长刀的老道士扑了出来，冲着赵普就来了，那意思擒贼先擒王。两个影卫刚想挡，就听天尊开口了： 都闪开，这个你俩挡不住。 紫影和折影乖乖就让开了，于是天尊抬手一掌，黄衣道士微微皱眉，略显惊讶，掌都没碰上，掌风已经到了他眼前，他只好抬手一掌化解内力，同时跃上半空。 百年之后，江湖竟然有如此内劲儿的后生。 后生你个头！ 这时身后传来声音，黄石海一回头，殷侯已经站在了离他不远的一棵树的树顶，树冠之叉只有松针粗细，殷侯就跟片叶子似的站得可稳了。 这个和刚才那个银发年轻人都是什么来头？ 只比你晚生了百年而已，岁数可比你大得多。 这时天尊已经到了另一棵树上，黄石海抽出破魂刀，就和天尊站在一起了。 天尊虽然用刀，但很少有人看到过他的刀，他和阴侯这级别拿不拿武器根本就无所谓了。天尊倒是也没跟黄石海真打，他还记得之前白玉堂说的碰到面人燕飞和梅普和尚的事情呢。刚才对面军营除了几个大将之外，还有一些江湖人，其中就有个大和尚，正是梅普。天尊就想先仔细看看这黄石海究竟是什么东西变的，怎么就起死回生了呢？这边刚交上手没过几招，白玉堂杀到了。白玉堂自然不会看着别人跟他师父动手，无论是高手还是低手，除非先宰着他白玉堂，不然谁都别想在他面前跟天尊动手。于是上下两方四个高手打了个难分难解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因为这里是城外军营附近，自然没有平民百姓，但是听到消息的官员来了不少。刚才包拯正烦方霸的事呢，庞吉突然跑来了，气都喘不匀了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包岩冲进来了。 爹爹，军营外面打起来了。 不得了了，诈尸了，你这文曲星赶紧去照一照，看那些妖魔鬼怪会不会现原形。 包拯还在不解，庞吉拉着他就往外跑，于是包拯就没头没脑的被庞吉拉上了马车，包岩、庞玉还有小包喜都跟着看热闹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